1317.6万元。2018年的餐饮行业专项执法检查，环保部门一是将定制宣传手册，向餐饮单位介绍油烟异味的危害，增强企业自律。